你的笑有种神秘的力量，看一眼就会心慌。你眼神散发强烈的磁场，总让人迷失了方向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还能怎样？放弃了翅膀，只朝你飞翔。改变自己，收起了锋芒，才知道应该坚强。你要我投降，困在你温柔手掌，想控制我所有的梦想，把我当成宠物般圈养，忘了当初为什么欣赏。你要我投降，可是我不想这样，不想被你的承诺捆绑，有种感情不该在身旁，放在心底默默的欣赏。只是喜欢去幻想，欣赏你华丽的包装。也许你只是迷恋那景象，喜欢我爱你的模样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还能怎样？放弃了翅膀，只朝你飞翔。改变自己，收起了锋芒，才知道应该坚强。你要我投降，困在你温柔手掌，想控制我所有的梦想，把我当成宠物般圈养，忘了当初为什么欣赏。你要我投降，可是我不想这样，不想被你的承诺捆绑，有种感情不该在身旁，放在心底默默的欣赏。投降，困在你温柔手掌，想控制我所有的梦想，把我当成宠物般圈养，忘了当初为什么欣赏。你要我投降，可